人員出境，當中包括情報人員。總統拜登政府又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金融機構從6月14日起參與以盧布或非盧布計價的俄羅斯主權債券一級市場。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958點，升22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1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8，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幣6.526，英鎊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2.56美元，賣出1753.33美元。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係逐漸緩和，在晚上8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7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預測係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稍後驟雨較為頻密，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六大致多雲，初時驟雨較為頻密。下週初至中期天色好轉，日間乾燥。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病毒，或者不舒服，或者是发烧，其实我们都建议是那个接种者是将那个接种的时间推迟，直至到他是真的退了烧了好回了才能接种那个疫苗。另外一些就是讲的是他本身有一些敏感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敏感的门诊是等接种者咧，经过一啲嘅筛选同埋一啲嘅测试，跟住咧先喺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咧，系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Isis，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咧？ 佢系一个好好先生，因为咧我头先嚟嘅时候有啲迷失路，咁佢系好有耐心咁样去帮我咯。 Hello，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4月19号起，选举事务处联合埋二台同你玩个游戏，音乐选民有得揀，个名是不是好易记？由甜淡情怀去到音乐情人，每日有两首歌为你准备，拎起手机上二台 Facebook 投票真係容易到痹，票数最高嗰首歌会播嚟氹你欢喜，仲有选民有你心意包送返俾你，等你体验投票就係咁简单又贴地，用你对手去实践选民嘅权利。讲开又讲，5月2号截止啦，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呀？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到星期四晚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之外还有敏大人 Hello Hello 通常星期四呢头一 part 还会有李亚力在这里跟我们讲电影的 Hello Hello 你好敏大人好各位朋友好 是啊今天你想跟我们讲那套电影是整容的、 是啊我们今天讲一套韩国的动画片就是早前上画的、叫做整容液 嗯， 哎呀，听个名字都惊惊地，咁真系惊惊地嘅。 我之前好傻地咧，我以为整容液咧系一套即系真人做嘅戏，唔知系卡通嚟嘅。因为我成日听人讲话整容液，整容液咁，我一定好恐怖，一定系一定系真人做噶啦。咁原来卡通嚟嘅， 同埋恐怖啊，咁啊卡通系几恐怖啫， 系 咯，就系咁恐怖。 放心，如果你真系想睇真人版咧，等等咧，听讲话 已经整紧 啦， 哇， 出年啊， 系啊，系啊，出年就到啦，咁啊睇下佢拍成点啦，我都唔知啊。咁但系咧，除咗好恐怖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属于一个韩国嘅社会议题电影嚟嘅。 嗯， 咁你都知啦，即系韩国比较流行，或者即系大家都听到好多新闻啊，或者系无论传说又好，或者系边度都好咧，都会听到其实佢哋对整容系完全冇禁忌嘅，即系可能譬如香港咧个父母就会帮子女开一个呢个叫做升学基金啦，方便佢哋第时去升学啦，系嘛？咁啊韩国就唔系嘅，就会帮个女女咧就开一个呢个整容基金嘅。 系啊，我听过啊，佢中学嘅时候会话送俾佢毕业礼物就系帮佢整容噶。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嘅，直情系咁啊，所以变咗一个社会议题电影。咁但系当然即系娱乐性都有嘅，即系倾向一个都系恐怖片嘅方式啦。咁啊，讲下啲前言先啦。咁呢个导演咧就系赵庆芬，咁就我呢个导演我唔系好熟嘅，可能佢真系平时拍啲动画，我唔知道，我唔 系 好熟嘅。咁但系原著漫画咧就系呢个叫做《城内》，咁佢好似系短篇漫画嚟嘅本身，即系好短好短一个故仔。咁佢陆续有嘅，咁所以有人讲话好似未完咁个故事因为电影版睇落去咧，就的确好似似系完又似系未完嘅。咁至于究竟会唔会拍整容液动画版嘅第二集咧，定系索性喺真人版度做埋佢咧？咁就真系要等下先知啦。系啦，咁其实睇如果有啲朋友未睇嗰套动画而睇咗 trailer 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估计到或者预测到嗰套动画嘅内容系乜嘢嘅。咁都系因为由一个产品开始啦。嗰个产品咧就叫整容液。咁即系方便整容嘅，就系令你好轻易咁就可以改变容貌同身材啦。 即系嗰啲 成个样 系变靓水嗰啲 friend 系咪咧？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讲好轻易咁改变咧，都唔系太明确嘅呢样嘢。其实就系因为唔痛咯。即系你知道整容其实都痛噶嘛， 系啊，开刀噶嘛， 系啊，你整紧梗系唔痛啦，即系麻醉咗噶嘛，咁但系之后好痛噶嘛，咁同埋你都有啲心理嘅即系过程啦，咁但系佢呢种产品咧就厉害在咧就系你有即系冇乜感觉嘅，总之你按住个说明书去做完之后咧就可以将自己嘅样咧整到你心目中喜欢嘅样噶啦。得眼大又得眼细，得鼻扁鼻高都得嘅。 但系点整咧？ 系咯，即系靠佢嘅念力啊！ 唔係，佢浸軟咗你嘅皮膚同肌肉，咁就你可以喺度猜咯，即係好似嗰啲 泥膠咁 啊，冇錯啦。 喂，如果嗰個人冇藝術成分，佢猜到我就係粒冚咁點啊？ 冇錯，咁你就要揾個專業人士幫你啦。 係 係啦， 猜錯咗可唔可以再浸多次再猜過？ 可以嘅，可以嘅。 咦，咁總猜得好嘅，唔使擔心。係 係啦，可以整。 但係我覺得一定唔會咁好嘅，一定有啲副作用，或者一定唔係想象中咁嘅。 係啊，咁里面都有提到咧，系需要练习嘅。咁当然啦，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大家都唔想俾人知啦。即系其实就算今时今日喺南韩呢个整容业咁方便咧，咁都大家都唔系好想俾人知自己整过容嘅。咁所以佢呢个都系匿埋喺自己屋企自己搞嘅。咁呢套卡通片咧，佢或者呢个漫画咧，讽刺好明显就讽刺而家韩国嘅整形文化啦。咁呢个系即系好多其实都唔止系呢一套卡通片噶啦，之前都有一个短短地嘅系一套视频咧喺 YouTube 度播嘅，都系痛批呢个整容呢件事。咁呢个价值观其实喺韩国都系好耐噶啦，但系好似但系翻唔到转头咁咯。 咁另外咧，痛批噶咯，已经 痛批紧都继续噶。 系啊， 係啊，即係你睇下佢啲保險可以包埋呢、這個，即係基金可以包埋整容，你就知道。 咪好似人類嘅即係劣根性咯，多啲痛批咗，唔即係嗰啲浪費浪費食物啊，或者係隨便污染，是啊、但係都係唔會做環保嘅行為嘅噃。 冇錯啦，咁而且咧，佢就仲有啲譬如網絡霸凌啊，或者演藝圈啲潛規則嘅問題啊，咁都有牽涉到嘅。咁其實咧，呢一種題材咧，2009年嗰陣咧，韓國已經有套叫《瑜伽學院》噶啦， 嗯， 就係差唔多嘅。佢就話做瑜伽咧可以令你變靚噶嘛， 嗯， 咁所以啲人咧就 OK 喎、 啊，嚇、啊，咁但係嗰個瑜伽， 阿摩尼真係做緊喎， 係咯，係咪真係靚噶？ 佢 定係又係經律片嚟㗎？係 嗰套經律片嚟嘅，有啲鬼怪喺裏 面。哦，即係陣間做咗瑜伽拍斷隻手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咁但如果有印象嘅話咧，其實日本有好出名嘅都市傳說叫裂口女咧。咁、 啊、 其實佢個背景都係因為整容出事搞到咁樣。 嗯， 足球都係抄佢。 唔係佢抄足球係嘛？我真係唔知喎，呢個真唔知邊個耐。 裂口裏邊可能會耐啲啊？係咪古老嘅傳說嚟㗎？ 因為啲仲係都市傳說嚟，應該係新地嘅、 嗯。 但係即係好難考證㗎嘛，都市傳說你知，即係未必可以真係 exactly 知道邊一年份出嚟咁樣。咁、 嗯、 總之呢套咧喺韓國甚至乎喺好多亞洲地區都引起好轟動嘅一套叫做整容液啦。咁其實主要都是讲人的追求，即是追求美貌其实本身是没错的。 嗯。 啊但是就不要 obsessed, 即是你不要着了魔咁走回魔呢，咁其实就比较麻烦。因为其实佢里面个劇情呢，除了佢为因为佢后边佢会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嘅，即是嗰种整容液有副作用嘅。 嗯。 是会令你有啲精神问题嘅。咁、啊、所以佢整完之後覺得自己好靚，咁其實你整容都有㗎啦，而家整容或者叫做咩身體咩認知障礙咁樣嘅， 係 即係覺得硬係咧要整到個嘴好腫啊， 個鼻高、啊、或者整到芭比咁樣嘅， 係啦嚇，要好幼啊，個頸好幼啊，個 有啲人話直情係特登鋸斷自己肋骨，頂自己可以變咗個22寸腰咁噶嘛， 咁呢啲都係整容嘅一種心理病嚟嘅，即係因為。對自己身體唔滿意啊嘛，就諗盡辦法去整，又或者有啲人係將自己整到好似隻蜥蜴咁咯， 係、 將自己變成吸血殭屍，有啲牙啊、條脷啊都改啊咁樣，即係佢對自己嘅身體完全唔滿意咧，咁就開始牽涉咗好多譬如心理問題，咁呢、這個整容液裏面咧，仲由心理病咧牽涉到一個社會嘅好大嘅問題添。 嗯，聽完你阿力咁樣講咧，我深信咧應該係越嚟越多人都想睇整容液，究竟睇下佢喺入面會唔會有呢個嘅即係端倪，發現究竟咩事佢要走去整容咧咁樣。一首歌翻嚟之後，你再講個劇情俾我哋分析一下，睇下喂喺入、 啊、 面嗰個女主角係咪就係有心理病啊？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种 ，yeah， 我未结种 ，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而未在太空，哦，逃生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You're the time, you're the time. 你难集正由得他一不消散 中转圈，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啦，咁啊，电话旁边依然都有李亚力喺度嘅。今日佢同我哋讲嘅电影就系《整容液》， 系啦，咁咧就讲少少剧情啦。咁就其实佢人數唔係好多嘅啫，來去都係三個角色嘅啫，一個咧就是、女主角啦，叫魏芝。咁佢細個陣咧就係學芭蕾舞嘅，成績幾好嘅。咁但係可惜咧，佢樣咧就唔夠標誌啦，所以就冇辦法喺芭蕾舞度發展啦。咁另一個咧，出現嘅人物咧就係佢一個佢個老闆啦，即係佢嘅，因為佢係做偶像明星嘅化妝師嘅。咁所以佢個老闆就係一個偶像啦，咁就叫美玲。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男主角啦，就係、是、權志勳，咁有錢嘅，但係神秘背景啊，又唔知喺邊度嚟嘅，突然間出現咁啊。咁頭先講過啦，魏芝就本身係化妝師啦，咁因為有一次咧錄播嗰陣咧就俾電視台影咗佢嘅醜陋嘅食相啊，咁同埋放上網，咁於是網上霸凌就出嚟啦，因為佢又肥啦，本身肥肥地啦，咁就食得好核突啦，咁所以就即係忍唔住啦，即係喺匿喺屋企啦。宅咗屋企啦，咁跟住咧，佢就收到一个神秘女人嘅推广信息，咁就系关于整容液嘅，咁仲收到 sample 啊，几开心！一试之下咧，发觉哇，效果好惊人啊！咁当然啦，即系就唔会有免费嘅午餐嘅，咁呢个女人就约咗佢见面啦。咁佢话呢啲 sample 你想唔想要多啲咧？嗱，你净系个样搞掂啫，你都要身体都要跟住先得噶，而家都系肥妹嚟噶嘛。咁佢话只要你肯帮我哋做我哋模特儿咧，即系呢个产品嘅模特儿咧，咁就可以用优惠价一折就买呢啲产品去做啦。 一折啊， 一折都好贵嘅，但系 一折不如直头送俾人啦。 咁佢又唔得啦， 揭秘啊嘛，揭秘啊嘛， 系揭秘。咁总之佢就即系花好多好多钱啦，又喺屋企俾钱佢借钱俾佢啦，咁啊买咗一套啦。咁啊，翻去搞啦，搞一大輪就即係真係好靚喎！哇，成個呢啲 top model 咁樣，咁啊仲可以晉身娛樂圈添。咁佢嘅美貌啊或者身形咧就代替咗之前嘅美麗啦，美麗就跌咗咯，消失咗啦。咁但係咧佢仲唔滿足啦，仲要力爭上游入去呢個上流社會。咁佢呢度都反映緊韓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那個上流社會咧唔係有錢人就得嘅。即系你唔系净系有钱先可以做上流， 系咪要巴结佢哋有 系啊？ 有 taste 啊， 系啦，有关系啊，有你有地位啊，譬如你模特儿家，你系最 top 嘅演员，你系最炙手可热嘅，即系你就系有钱，因为佢里边有一个有钱嘅二世祖咧，就冇乜权，冇乜权位啊，即系冇嘢做啊嘛佢，咁所以咧佢就入唔到去嗰啲上流社会嗰边，仲系同一个泳池分两边， 系好似火锅啊， 系啊， 鸳鸯火锅啊， 咁所以咁即系魏芝知道呢件事之后，就谂尽办法啦，除咗整靓自己咧，就仲要去搵啲所谓嘅。諗辦法啊，揾關係啊，咁想打入去上流社會啦。咁咧就，但係咧一次嘅整容補救啊，即係好似化妝咁啦，間中要修補下咁。咁咧佢一唔覺意瞓著咗，咁所以咧就搞到咧佢全身都幾乎溶曬咁滯。 嚇！ 係啊，即係佢浸浴啊嘛。 咁大件事點會緊張到瞓？唔係應該好緊張，點會瞓著嘅啫？ 係啦。 係啊。咁即係總之有原因㗎。 咁點算啊？溶咗係咯。 溶咗啊，剩翻棚骨掟住啲肉啦。咁 好核突，咁咪再浸咯，浸完又整翻啦又。 冇㗎啦，冇辦法咁樣㗎。 我即係只能夠縮越少。 即係好似蠟燭咁， 冇得浸。 你想好似蠟燭咁樣。 冇錯啦。 即係你其實佢啱啱溶嗰陣，你可以 搓完咁扁。 係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因為 溶曬 消曬就冇啦。 一劈咁樣。 佢應該係一個糊狀態㗎啦。 哇！好核突啊！點拍啊？ 哦，呢個係。卡通嚟 咁都二 B， 唔系你话有真人， 你讲到咁都唔， 你话有真人版啊嘛？ 真人版我唔知佢点会拍喎， 咁 佢会改良下嘅， 佢会再加啲丧尸元素落去咯。如果真人版， 呢个嗱，我都系咁拍出嚟啦，系咪？ 系有 CG 乜都得 ，CG 优良， 系冇错冇错。咁但系佢父母出手救啊嘛，咁但系佢父母就系真系唔系好识美容呢样嘢，咁所以就求其将啲肉咧，将佢黐翻埋嗰啲骨度就算。 咁就搞到咧，好似只怪。 我个骨肉啊，你系我骨肉啊，就系咁解。 系啦，虽然救翻条命咧，咁但系就系好核突咯。即系咁，佢就为咗救亡咧，咁啊，危机即刻揾翻个神秘女人啊。 嗯。 咁啊，求救啦！当然个神秘女人系有办法救佢嘅，咁但系咧就需要好多钱，好多钱同埋好多钱咯。 嗯。 咁但系佢就俾唔到好多钱啦。咁啊，就净系暂时可以帮佢搞咗块面同只手啊。 嗯。 咁啊，其他地方都唔得啦，只手掌唔系手啊，系只手掌。咁等佢可以出到街啫嚇。咁咧，佢話：喂，其實你有錢都唔夠噶，我都仲要諗計噶嘛。佢話：咁其實仲爭乜嘢咧？就係爭肉啦。 嗯， 即係你其實佢嗰啲 哦，佢殺人攞啲肉啊，跟住 係啦。咁佢就慢慢就逐步走向一個不歸路啦，就係佢邊度揾啲肉翻嚟咧？通買咩？ 係咯，冇理由豬肉鋪攞噶嘛。 有啲唔得㗎，要人肉。 要人肉啊！ 咁所以咧就跟住就衍生咗一個社會問題啦，就係、好多少女神秘失蹤啊。咁、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冇人知㗎嘛。咁、亦都唔知道係背後有個危機喺度搞鬼。咁、但係咧呢個唔係結局喎、原來呢個結局係仲有一個結局喺後面嘅，即係呢個結局嘅結局係咩咧？就係、原來有個秘密隱藏在嘛。咁就關頭先我哋講係咪唔見咗個男主角咧？咁原來男主角咧係幕後嘅 策劃 者嚟嘅，冇錯 嚇，佢真係想整容佢啊！呢啲真係叫整容啦， 係啊， 係三點水嗰、個， 係 佢 融化咗佢嘅液體 整容嘅。咁咧原來咧佢第一佢嗰間經紀人公司咧，即係魏之嘅經紀人公司咧，其實咧個老闆咧就係、呢個，因為我冇記錯，應該就係呢位男主角啊，權志芬啦。咁其實佢個目的係咩咧？佢就係一個又係心理有啲問題嘅人。佢就中意好多靚嘅嘢，即係佢你當係一個藝術品嘅收藏家啦嚇。咁、但係佢個所謂嘅藝術品咧，就係美麗的身體嘅。咁、包括美麗的眼耳口鼻啦，美麗的手腳啦咁樣。咁咧咁但係點樣美麗咧？佢就係會揾一啲受害者啦，跟住咧就會將佢用佢嘅點解會發明呢個整容液咧？就要發展出嚟咧，就係、可以吸收呢啲佢最中意嘅一啲身體部分。 嗯， 大家大概明白， 好恐怖哦！我谂起以前咧有套外国片，咪讲话咩，将佢变咗蜡啊，将啲人 系蜡状软人魔嘛，咁佢又简单啲啊，佢系将个人 系封咗变蜡啦， 蜡啫，咁但系佢就唔系一个咯，佢系将好多个唔同嘅，咁亦都咧只魔爪咧就伸向危机啦，咁即系危机几多成已经变翻靓噶啦嘛，咁所以咧佢个魔爪咧就伸向危机，咁咧就希望咧。唔系希望系直情将佢咧禁锢啦，即系搞大轮之后咧，就将佢吸收啊，变咗系身体嘅一部分。咁咧，但系呢个结局咧系未完噶。咁所以点解有啲朋友话，点解好似未完咁嘅？当然你可以呢度停都得嘅。即系你如果你觉得魏之死有余辜嘅，咁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毕竟都系女主角啦。咁究竟佢之后走唔走得甩，或者佢？之后会唔会可以对付翻反对付翻呢个老板咧？咁啊真系睇下有冇下集或者睇下真人版。 今日咧李亚力介绍嘅呢套电影叫《整容液》啦，系一套咧话系南韩啊史上咧第一部都市恐怖嘅动画嚟嘅。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啦，你令到好好奇。thank you， 拜拜。 OK， 拜拜。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我吧，平庸着色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日便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 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转身后若然大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两名孕妇流产之前曾经接种伏必泰的新冠疫苗，卫生署会调查两宗事件，目前未有证据显示事件与疫苗接种有关，会按机制将个案交给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陈肇始又话，鉴于香港目前两款新冠疫苗供应充足，預計在今年之內不會有第三款的新冠疫苗供港，政府已經調整採購策略，暫時預計明年初開展下一輪疫苗接種計劃，已經開始考慮採購新一代新冠疫苗，期望新一代疫苗有更好的保護力和效能。有報道指有飲食集團向員工發出通告，要求員工在限期之前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否則會被停工。勞工處回覆查詢時候說，僱傭條例沒有就僱主和僱員之間並非因僱傭條款引致的情況作出規定，處方鼓勵僱主和僱員就有關安排進行磋商和商議，並且考慮個別僱員的情況達成雙方都同意的安排。發言人又說，雇员和雇主双方如果就雇佣条例或雇佣合约有争议，可以向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寻求协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说，不希望雇主逼员工打疫苗。日本东京都和大阪府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东京都新增729人确诊，是二月初以来首次达到700宗，大阪府亦新增破紀錄的1208宗確診病例。共同社民調顯示，超過七成受訪者希望東京奧運再度延期或取消。執政自民黨幹事長伊家俊博亦都表示，如果迫不得已取消東京奧運，應該是選擇之一。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取消東京奧運，首相菅義偉沒有正面回應，即是強調政府會竭盡全力在東京奧運舉行之前遏止病毒傳播，這個立場並沒有改變。在沒有預先公佈之下到訪阿富汗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首都喀布爾的美國大使館舉行視像記者會，強調美國從來沒有打算在阿富汗維持永久的軍事存在，現在是撤走的時候，美國將強化與阿富汗的外交關係，繼續提供人道援助並維護婦女權利。較早前布林肯和阿富汗總統加尼等領導人會面，介紹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從阿富汗全面撤軍的計劃。布林肯向加尼表示，希望透過訪問展示美國對伊斯蘭國家和阿富汗人民的持續承諾，又說撤軍不意味美國和阿富汗的關係終結。加尼就說尊重美國的決定，並對在戰鬥中犧牲的美軍表示感謝。今年是美國911襲擊20週年，拜登早前宣布在9月11日之前撤走駐阿富汗的2500名美軍，北約其後亦都宣布從5月1日開始有序撤走全部7000個非美國駐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956點，升2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5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2，人民幣6.523，英鎊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1764.5 美元，卖出176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经历有4首作品，到底啊？之前创作《切肤之痛》的时候，他将自己一段经历写成 email 给林若玲，当时他用了4个段落去写的，而每个段落就变成4首作品的主题，来到最终章就是今次的醒。作曲有徐浩、齐乐平、阿 Jude、 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两个星期连升8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2位，阿 Jude 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这一排我们觉得你精神更紧张啊？ 紧张啊，尤其是呢不知道做什么事呢，可能这一排呢即、又有疫症的关系呢、即是硬是想觉得呢想储定一些火，因为怕那些嘉宾到时呢我们又变回电话那些呢跟着就会想很多个方法呢，啊我们怎样可以做节目可以好一点啊，又或者啊加多一些元素啊这样，所以很紧张啊。 是这样、即是几样东西，工作上啦、咁啊，疫症啦，嗰種困惑啦，對於未來嘅即係未知之數啦，跟住我仲要即係我想講膽痛，加埋要照顧啲腦嘅亂嘅都要照顧咁樣嘅，咁嘅心情咧就點都會受影響嘅。喂，咁如果你覺得緊張嘅時候咧，你嘅生理會有咩反應嘅？ 我會手震，我會騰嘅。如果我做 show 之前，我食唔到嘢噶。系啊，即系临上台之前咧，我食唔到嘢嘅。我食得嘢食得快咧，我个胃会痛嘅。 我就系想讲胃痛。 啊，系啊， 系啊，我都会嘅。咁我都系嘅，我系食得唔好啊，或者紧张嘅时候咧，先胃痛嘅。 你食辣嘢会唔会胃痛噶？ 我其实就好少力食辣嘢嘅。 系 啊， 我以前好中意食辣嘢。你知唔知系一个礼拜我会溜人哋去食麻辣火锅嗰啲人嚟噶？即系一个礼拜一次，真系好中意食辣嘅。 你系咪中意食辣嗰种感觉啊？成身轻啊，好有刺激感咁样啊？ 唔系，我中意食嗰种味道。系啦，因为我好中意食麻辣火锅嗰种辣嗰种味道，同埋浓，我好中意食浓嘢。跟住突然间有一日咧，又再约朋友食饭啦，跟住打边炉食，我突然间冇得食，食下我胃痛，我个嘴又痛。我自此之后我食唔到辣嘢啦，我一食 好辣嘅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個標準好辣嘅嘢就會胃痛，但其實對其他人嚟講唔辣嘅咯， 係 係啊，就食唔到辣嘢咯。 咁會唔會又加埋緊張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啲細路啊，即係我兩個細路咧，最細嗰陣啊，即係小學嗰陣咧，我胃痛係勁啲嘅。咁但係後屘咧，做媽媽已經練習咗啲，得啦，教唔到功課，教唔到功課啦，攞唔到高分，攞唔到功分啦。咁我啲胃痛又好啲咯，咁樣 隨心啲，唔好咁俾自己緊張壓力。 真係有啲即係我學啊，我哋嘅輔導心理學家 Helen 話齋啊，真係會影響嘅你個心情。咁啊，放鬆就 OK 啊。咁但係其實胃痛係好高好多原因。咁我哋都知道緊張啊，一定係心理噶啦。咁但係有冇啲唔係心理，但係真係生理嘅咧？咁但係照計咧，其實咧胃咧佢入邊有胃酸噶嘛， 係啊， 胃酸嘅濃度好高噶嘛，即係唔係咩菌都可以生存到噶喎。咁、但係咧。即係因為我經常有胃氣啊咁樣啦，咁醫生都提議過，喂，你使唔使驗一隻菌啊咁樣？我話嚇，乜胃痛關啲菌嘅事嘅咩咁樣？嚇咁佢話係㗎，你都可能要吹下佢，唔知係點樣吹下啲波波咧，就會知道有一隻咧就叫幽門螺旋桿菌。 哦，我 有冇聽過啊？ 我有聽過，但我以為係排便同埋下身即係肛門嗰啲先有嘅啫。 呢、這個就係 胃有， 就係嗰度其實佢通㗎嘛。係係嘛，即係等於一條河流， 一條喉 經過幾個國家咁樣㗎嘛。咁原來這個呢一個咧，我哋嘅即係入某啲胃痛啊，唔係講全部嘅胃痛啊，某啲胃痛咧就係咧就基於咧就胃入邊咧就住咗呢一隻咧幽門螺旋桿菌啊，咁、其實咧胃痛啊應該即係我覺得係人類啊自古都已經有嘅嘢嚟嘅，咁但係呢個發現咧都係1983年先至知嘅啫喎， 哇痛咗咁耐先至發現呢只菌。 系啊， 好难。呢只菌好神奇啊！吹一口气，你话就已经可以治， 好似 check 酒精咁样。系啊，佢话咧诶，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喺好耐之前咧，咁咧嗰啲人已经发现咧，猫啊、狗啊个胃入边咧就有呢一只嘅细菌噶啦。咁咧，但系就好难喺人嘅身体度证实到。即係因為你可能你撩到出嚟咁樣啊，咁但你好，你都要嗰啲叫 culture， 你要培養噶嘛。咁、但係咧，即係可能你有啲胃酸出嚟，跟住其實你又養唔到佢喎、啊，即係你就變咗冇證據啦。咁、科學講證據噶嘛，咁啊直到咧就係呢一個澳洲嘅馬歇爾醫生啊，咁咧佢咧就證實到咧，即係佢真係可以喺佢個病人身上嘅，即係佢個胃入邊咧，攞到呢個樣本咧，然後再培養出咧呢一隻咧，即係幽門螺旋桿菌咧，咁咧就先可以做一個即係鐵證。咁啊，從此咧啲人就話：哦，咁會唔會我哋只要食藥啊，去剷除咗呢隻菌，咁就變咗就冇個胃氣啊，或者係一啲胃痛嘅跡象咯咁樣。咁但係咧。呢、这、一個方法都唔係話阿米歇爾醫生一講咗出嚟，人人就信喎、即係會唔會啊？即係胃酸咁濃，邊度生存到啊？啲菌咁樣，咁、所以咧都係，因為其實我後生嗰陣啊，即係我大學時期，我就冇聽過，即係冇咁早時期就聽到啲醫生就講話，喂，你吹下波仔啊，然後殺咗食嗰啲殺菌藥啊，咁就得噶咯，冇聽呢一支笛嘅喎，我係近年先聽嘅啫喎，咁所以其實咧。即本來可以好早可以醫治到，即已經發明咗，但係都要可能要花上好耐嘅時間，啲人先相信咧係有呢一種嘅治療方法咯。 哦，咁我都明嘅，因為就算到而家我都唔相信原來吹個波仔都可以驗到菌嘅時候，我點會相信原來話我啲胃酸咁？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有講噶嘛，話佢係直情係可以揦傷你其他地方，尤其是成日講話揦傷 咁樣 嚇。係啊，食道啊嗰啲都好易揦傷噶嘛。如果佢成日話胃酸倒流嘅話，咁所以我心谂啊，啲菌真系可以用药可以医到 咩？系啦，咁简单嘅咩？咁样吓，即系你可能就以为自己系内伤啊，会唔系我自己啲分泌啲胃酸过多咧咁样？一阵间咧翻嚟咧，我哋就讲一讲啦。喂，呢一只咧蛊惑的菌啊，呢个幽门螺旋杆菌咧，哇，点解喺胃酸咁劲嘅情况之下，都仲可以喺我哋个胃生存到咧？ 位，坏蛋拉关系，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系，高级的对手的力量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却会被美下跪，天规靠信仰打低，男人坏习惯做一只棋，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命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大不了死，亦不会避。念力能做武器，敌方能做武器，相信任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拥抱他，以身血灌溉天地。 我捉紧独有气魄，靠自拍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遵循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身基因辛苦死后露面前， 连反派才够经典，连败龙才够有经典。 身归贪心老细做实验， 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 成员未退却让阴暗面，成败都正面。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 而米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次险发一次电， 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烧过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拥抱他，以身血灌溉天地。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I got it, I got it, what we are.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I got it, I got it, what we are. 封闭嘅态度，我画上句号。新世界创造一班被选中嘅细路，不骄不傲，不断变化再进化，一不连场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 魔打有新电池， 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寂寞难有惊喜，随着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勇气只可以相信总可以飞上世纪，我请你要有准备。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呢度继续敏感时刻。今日问大人带俾我哋嘅呢个题目就系一个蛊惑的病毒啊，或者蛊惑的菌啊， 系 嗰个菌就系幽门螺旋菌。 系啦，咁就有呢啲即系我爸又系有胃病嘅，成日胃痛嘅、嗯。我又系细细个有胃病嘅，咁但系都系近年咧，即系医学界咧先至系确实咗话，喂、哎，真系有呢个菌，同埋咧，只要咧我哋食咗杀菌咧，你就已经可以减少好多嘅胃部嘅痛楚啦。咁咁呢隻菌呢，蛊惑的菌呢，佢点解可以喺胃酸咁浓烈嘅情况之下都生存到呢？咁呢就其实呢就係、是、因为呢佢係唔係好需要氧气嘅，第一。 嗯。 第二呢就係佢呢隻菌嘅结构上呢，佢就是有一种鞭毛，佢有即係佢应该係你知道你大家就见得你新冠病菌病毒多啦，你知佢即係怪兽咁嘅形状嘛。咁中意呢隻呢，佢就係有啲有條毛， 係， 但呢條毛咧就已經夠勁啦。 係嗰條毛可以避開胃酸同埋避開嗰啲熱能量嘅，係咪咧？ 差唔多咁講啦。佢話呢條毛咧就可以令佢咧令只菌咧就鑽入去啲胃嘅黏液，而達到咧 呢、這、一个。去到呢個胃黏膜之上，咁、而咧喺呢一個即係黏液同埋黏膜之間咧，嗰啲胃酸嗰個程度咧就啱啱係中性，又唔係咁酸、哦，即係佢總之佢揾啱啱揾到你個胃最唔酸嗰個地方嚇個位置嚟生存啦，而且咧佢咧仲識分泌咧一種叫尿素酶嘅嚟保護自己，佢著翻件魚褸咁樣 嘅，嗱佢哋， 咁所以佢就可以生存到啦。咁咧雖然咧後屘醫學界咧都覺得啊係啊係呢只幽門螺旋桿菌搞鬼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人揾諗落，誒咁好快會過嘅啫，胃嘅嘢咪落腸咯，腸嘅嘢咪 排翻出嚟咪冇咯， 出就冇咯。咁但係咧，其實又唔係、哦，原來呢只菌咧係導致好多咧有關胃嘅疾病嘅慢，即係從呢個急性嘅胃炎啦，到慢性嘅胃炎啦，其實咧都可以關佢事嘅。咁、甚至咧佢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咧就話呢只菌咧。其實佢已經撥咗入呢個致癌物質啊，佢可以咧即係令到即係即係有機會嚇 變種變成 cancer， 佢就會令到你嘅胃啊細胞啊有改變啊，就即係有一種叫做低惡性度嘅胃淋巴瘤啊，係啊，都係佢即係所引致嘅。咁而都要睇乎每個國家個衞生狀況啊，同埋人民對於個健康嘅注意啦。咁其實咧，佢嘅感染咧都幾高噶。高得即係喺啲嚴重國家咧，成80%咯。 哇，係 啊！ 但係佢係點樣感染到佢啊？佢點解會突然間出現嘅？ 所以我一陣會慢慢講啦、啊。但如果就算係即係大家好留意嘅，都有20% 嘅喎。 係咯， 咁全球咧其實已經有成44亿人咧係感染過呢個咧幽門螺旋菌㗎啦。 咁佢感染咗一次會唔會就會冇唔會再有咁啊？好似水痘咁，生完就冇。 唔係㗎，如果你再感染咪再有咯。 哦，係啊， 係啊，你殺咗一 次，好間斷 㗎，好似各種嘅感冒咁樣啫嘛。 係。 咁所以就要你就即係你就要注意嗰個衞生。咁阿摩尼頭先就最關心啊，喂，咁我點解會感染到佢啦咁樣啊？其實咧最大機會嘅咧就係咧糞便嘅傳染啦。咁如果有啲譬如你要洗廁所啊嘅時候啊，即係唔係話淨係清潔工人姐姐哥哥嘅，咁我哋自己都有機會去洗翻屋企嘅廁所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戴手套同埋口罩啦，而家即係個個屋企都有啦。第二就係咧，即係清理呢啲嘔吐物嘅時候啊，即係如果你喺酒吧咧做清潔啊，或者係 侍應 嚇，都係好有機會嘅喎。咁仲有有一個暫時冇乜證明嘅。就係、是、咧，即係如果帶菌者啊，即係佢根本已經有嗰個菌嘅，咁佢而你又同佢 share 筷子咧，即係一齊用筷子咧，或者係飲食多之中傳染咧，咁係比較高危可以染到咯， 哦、即係又係要用公筷嘅。系，因为你话如果用筷子，我哋夹餸嘅时候就会传染到噶嘛。 系啊， 咁所以即系话又要用公筷，先至可以冇事啦。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你有呢一只菌咧，你会有啲咩感觉咧？ 系咯，除咗你头先话胃酸，唔系胃痛， 胃痛系啦，你咧就会经常咧消化不良啦。 系， 即系你就我唔好食到嘢，不过你有原因嘅，你话因为我一阵间做 show 啊，所以我真系个心情啊，或者系我个胃好啊唔好，咁就消化不良啦。第二就係你覺得飽滯啦，咁都係食唔到嘢啦。第三就係你就會嘔啦。咁仲有咧就係大便咧就係呈黑色嘅，甚至有血噶。 咁但係唔會發燒啊嗰啲嘅，暫時。 發燒啊！好多有呢、這個菌嘅人都唔知嘅、哦。如果你發燒咁，你咪知咯。 哇！咁呢啲通常要真係喺個身體裡面存活咗好耐，佢先會發現原來自己有呢個菌。分分鐘佢係可能好耐，一年半載甚至幾年佢都唔知道。 甚至成世帶住個菌㗎。 因為個個都可能真係好似我咁覺得，哇！我會唔會係自己緊張，所以我先至個胃唔舒服，唔想食嘢啊？又或者有好多人佢自己唔想食嘢，唔知道自己原来系病嘅喎。 系，不过咧如果你 同埋佢哋 enjoy 咯，因为觉得瘦啲啊嘛，唔使食嘢。会噶。 不过譬如你有时胃唔舒服咧，你又有原因啦，咪听日你去选香港小姐咧，咁你就会好明嘅。咁但系如果你唔系日日选香港小姐噶嘛？ 我意思就系有好多人可能有呢只菌，自己唔知道以为自己紧张咯。 即係 但你冇留日日緊張喎。如果你開始日日日日都係消化不良啊， 係 即係日日都都好勁嘅， 係 嚇。 又或者有啲人會，我發現我覺得會嘅，因為有啲人咧就係咧佢自己明知自己身體唔係好舒服，但係又覺得未去到好特別影響到自己，或者唔係好嚴重，可能只係弱下氣啊嗰啲嘅時候咧，會唔睇醫生唔理嘅， 係 咁佢咪唔知咯，一直都。因为佢会觉得弱气嗰啲嘢唔会话太影响到自己生活啊嘛， 系啊，咁所以佢又可能去即系如果你长期系咁咧，就真系咧同医生求医啦。咁、其实医都系好简单嘅， 好简单嘅咋， 系啊，就系食呢一个抗生素。 哦， 食抗生素，咁當然食即係每一隻藥都會有佢一個副作用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只要你食過一個療程抗生素咧，大部分人咧都其實咧係可以即係叫殺到呢一個 幽門螺旋 菌啊咁樣咯。即係除非你又咁唔 lucky 又中多次嘅啫。 係，咁啊頭先都講就話原來你係有啲乜嘢地方，即係譬如嘔吐物啊，如果清潔廁所啊，會接觸到糞便嘅高危嘅工種容易啲啦。但我想问一下医佢啦，虽然就话食抗生素啫，会唔会好快就会冇事先？定系其实都唔系计 好快冇事噶 咁啊？ 咁你好快冇事噶呢、這个系 啊， 都系食七日啊、五日啊嗰啲就得噶啦。 這個呢个咧就应该大概一个疗程系两星期到嘅。 哦、啊，咁 一般药物嘅治疗系需要两星期嘅、 啊。不过我都听得多咗，好多人成日话自己原来中咗呢个菌啊。我身邊都有兩三個人， 佢吹個波波啊嘛，吹個波咪知咯。 係，我身邊都有兩三個朋友係中咗，但係唔同時期嘅，即係唔係同一時間中嘅。係啦，即係可能十年前有個朋友中咗，跟住之後三年前可能又有，啱啱可能上年又有咁咯。即係我發現原來呢個菌都幾近自己嘅噃。 係。 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 美国较早时候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被制裁的包括32名个人与实体，他们涉嫌在俄罗斯政府指示底下试图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美国亦都决定驱逐10个驻华盛顿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出境，当中包括情报官员。总统拜登政府又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从6月14日起参与以卢布或非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券一级市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003点，升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5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3，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91美元，卖出1766.5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Isis，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好先生，因为咧我头先嚟嘅时候有啲迷失路，咁佢系好有耐心咁去帮我咯。 Hello，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盛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一个新闻翻嚟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嗯， 系咁，但系今日讲冇古惑的群。 系啦，咁啊，因为我觉得诶呢、這个就虽然我唔系医生啦，但系因为其实诶胃痛啊，同埋呢个幽门螺旋菌咧都系几常见嘅，咁即系再睇一睇啦。如果你真系觉得你经常啊，即系有即系好饱滞啊，又或者系消化不良啊，等等啊，个胃唔舒服咧，你可以同医生倾下啦，去睇下医生啦。因为即系其实食一剂啊，一剂起两剂子嘅antibiotics 啊，咁啊已经搞掂噶啦。 系唔好斋食呢个咩消化饼。 但以前我細個咧就冇諗原來咁簡單件事，我梗係我覺得係自己心情問題啦、啊或者係我遺傳啊，我阿爸都係咁樣啊咁樣，咁但係原來我殺一菌就得噶咯喎，某啲。但係最近咧，我又發現到咧原來咧抑鬱症咧都有機會咧係因為 呢個病毒嘅喎、 哦，嚇、啊！即係幽門螺旋菌可以令到你有抑鬱嗱、啊，你意思係？ 唔係，但係另外一隻菌， 哦，有一隻蠱惑嘅菌， 另外一隻 會令到你有抑鬱。 即係點解我要先講呢、這個胃病同埋幽門螺旋菌咧？因為即係以前人哋 唔知， 唔會想象到哦，原來只不過個菌咁樣搞掂啦，同、我即係當然啦，你都可能緊張啦嚇、但係就可以剔除咗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樣，咁抑鬱症我哋不嬲都會覺得啊，一定係咧你個人生有問題啊，或者你荷爾蒙失調啊咁樣咯。咁、但係原來咧最近咧係日本有一間就係醫科大學啊，呢、這個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咧就有一位醫者啦。咁咧佢咧就發現到咧某一種咧嘅病毒咧。嘅入邊，即係佢所即係病毒入邊咧，因為佢要繁殖嘅時候咧，佢就要衍生或者係即係叫產生一啲蛋白質啦。咁啊，就正正就係呢啲蛋白質咧，令到人咧好攰，同埋咧即係傷害到佢嘅腦部，所以咧就會產生咗抑鬱症。 哦， 咁啊咪 咩菌咁勁咧？ 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如果我哋搞掂個菌咧。可能就會減少某啲人嘅抑鬱症啦。 咁我想知係咩菌咁犀利？ 嗱，呢個我要詳細啲講啦，因為都暫時嚟講咧，佢係發現咗冇幾耐嘅咋。係，佢文獻咧亦都係少啲嘅。佢就話咧，一般嚟講咧，嗰啲菌咧係幾時咧就會 hit 到你咧？就喺你個人好攰嚇，或者你係精神緊張嘅時候，當你嘅免疫能力低咧。咁咧，佢咧就會打贏仗啦。 我發現好多菌咧，都係一定會係趁你咧最 趁你病攞你命， 係啦，最攰、精神最緊張嘅時候就攻擊你噶啦。 係啦，咁佢就咧做咗個呢、這個呢位醫生啊，呢位日本嘅醫生咧，咁佢咧就做咗個實驗咯。佢就話咧，其實如果以佢個理論啊，係一陣先介紹嗰隻菌啊，嚇佢話當你緊張啊，或者生活係有憂慮嘅時候咧，你咧俾呢一隻菌打敗咗嚇，而且引致抑鬱症嘅機會咧係多過開開心心嘅人12倍咁多喎、 啊。哇！ 係。 即係如果我打敗咗佢嘅話，我可以開心多翻12倍喎、 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嗱。第一樣嘢咧就係你首先要開心，同埋令到你自己有足夠嘅休息啊，食得好，瞓得好先。 嗯， 係啦。如果唔係咧，呢只菌咧就會嚟攻擊你噶。咁其實呢只菌咧就一直咧就係潛伏咧喺你嘅體內好耐嘅。B B 嘅時候咧即係有機會 B B 嘅時候咧就已經喺度噶啦。 即係佢跟住我大噶咯呢啲菌。 咁唔知阿母咧，你細個咧有冇咧中過一種菌咧就叫玫瑰菌啊？ 玫瑰座疮定玫瑰疹、啊？ 玫瑰疹、啊、一粒粒咁样，红红地细细粒咁样噶。 咦？咁我唔知自己有冇，我试过有啲一点点一点点，好似被虱咬咁咯。但系我谂佢应该唔系玫瑰疹嚟嘅，应该可能真系被虱咬啫。 佢呢只 丛林 嗱，佢个病咧就有啲人叫玫瑰疹，有啲人就叫幼儿急疹啊。咁咧而引致呢、這个B B 仔嘅呢啲疹嘅咧，就是、一只叫做 HHV6 嘅 virus。 哦， 系啦，呢一只 virus， 咁但系又唔系直接、哦，佢哋即系我跟住要讲系一啲连锁嘅效应啊， 即系又系有呢一只玫瑰疹，先至会令到有呢个病毒，先至会令到自己有机会抑郁，系咪？ 有呢一只玫瑰疹，然后再引到 有呢个病毒， 我要再讲一个系少少复杂嘅，有呢一个 HHV6 啦，即系你有冇有咗玫瑰疹之后，你好细个时候啦，呢只菌咧就喺你身体入边咧，就系、是、已经长眠咗噶啦，吓你已经克服咗佢噶啦。咁咧，但系日本嘅医师咧，佢就话发现咧，当啲人咧佢心情好啊攰嘅时候咧，佢个口水入边咧又会存在翻多啲呢个菌量嘅。 哦，即系佢哋嘅食物就系我哋嘅唔开心啦。 系啦， 或者我哋紧张啦。 总之你弱啦，你个国家弱嘅时候咧， 佢就强大啦， 佢就强噶啦。 嗯， 咁然后佢会做啲乜嘢咧？佢咧就会咧就去到你个鼻，即系点讲啊？鼻同埋口中间咧， 鼻腔 啊，鼻腔啦，就嘅嗰个地方咧，嗰个地方咧就会即系攻击你嗰、那个嘅细胞啦。咁、但系因为其实个 鼻咧同埋鼻腔嗰度咧，其實已經好近個腦噶啦嘛。 嗯、 即係你個口上邊嗰度，或者你鼻上面眼嗰度已經好近個腦噶啦嘛。咁咧就喺呢一個時候咧，佢就會攻擊你，而且咧就係、是令到因為呢只菌咧，佢就會產生一種咧叫 SIF 嘅 SIF 一啊 ，SIT 仲有 SIF。SIF 一嘅蛋白质，而呢一只蛋白质咧，就系咧就会令到咧，即系会破坏你个脑细胞嘅。咁、如果你个脑细胞被破坏咧，咁咧有两样嘢啦。咁你可能有啲荷尔蒙啊，或者系你入边嗰啲点啊正常嗰啲点啊分泌啊吓，就会俾佢影响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影响咧你嗰个叫海马体啦、 嗯。 海马体咧系人入即系个脑入边嘅咩即系叫咩嘅其中一个部分啦。佢咧就 系、 是、负责记忆嘅，咁、就会搞到咧你成日即系懵懵盛盛啊，唔记得晒啲嘢啊。咁抑郁症其中一个症状咧就系、是、话你系做唔到决定啊嘛。点解你做唔到决定？根本你啲嘢都唔入脑。系啊，咁所以咧，其實就係有個長嘅古仔嘅。 哦， 係，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我明白 啊，即係原來其實就算你可能冇記性，甚至乎再嚴重啲，抑鬱都係因為呢一種病咯，或者呢種菌咯，令到你咁樣做嘛。 咁但係呢種菌，你之所以即係。就推翻啦，你抑鬱，抑鬱係因為你個腦嚇俾人哋騷擾嚇，你個腦細胞即係有一部分啦嚇、你記性唔好嚇、因為你個海馬體俾人搞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咧你啲荷爾蒙咧有失調，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呢一隻菌佢係會滋生有一隻咧叫 SITH 嘅蛋白質啦，佢嗰只咧就會搞亂你噶啦。 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住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幅碑，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 的你。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头先敏达人讲咗呢一只菌咧，再蛊惑啲，比幽门螺旋菌更加蛊惑，因为佢分分钟咧有机会系令到我哋变成抑郁添嘅。 系， 咁我哋今次又用啲咩方法去医治佢咧？系咪又系食抗生素14日就冇事咧？ 嗱，佢而家都系一个初步发现嚟嘅。 发现咗几耐啊？ 我谂都系今年或者去年嘅事嚟嘅啫。 咁新啊？ 系啊，咁所以佢啱啱发现咧，就可能未话即系可以配到相應嘅藥啦咁樣，嗱咁點解話嗰只我頭先講話嗰只因為玫瑰疹咧所引致嗰只 HHV 6咧呢一隻叫病毒啦，咁佢就會生啲嗰個 protein 咧叫 SIF 啦，咁點樣叫 SIF 咧 SITH 咧？咁咧其實咧就係咧呢一個日本醫生啊叫 Kondo 啊 Doctor Kondo 佢咧改咗呢個名嘅，咁 SIF 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星球大戰入邊啊一個反派嚟噶， 佢應該好中意呢個 Star Wars 呢個醫生。 咁咧呢個反派咧就叫 SIF 啦，咁佢個名句咧就係、是。Takes people inside the dark side，即系带啲人咧去黑暗嗰边啦，咁样啊。咁所以佢就即系因为你有咗呢一种嘅蛋白质之后，你就会谂衰嘢啊，你会唔开心啊，咁样。 系 咁所以佢就 拉你去黑暗啦，即系意思系。 系啦，咁同埋咧，呢一位即系有时你有啲研究咧，唔系话即刻可以公诸于世嘅，咁你就写好个报告啊，写好你嘅论文啦、啊，咁然后你就要投稿啊，咁样咁啊，经过一啲同辈嘅审核之后，即系譬如我写完俾你睇，你睇完啊啱啊，你冇错字啊，或者你冇错嘢，冇错理论啦、啊，你所有嘢都系有根有据嘅咁样，咁然后先可以出版。咁呢个 Dr. Kondo 咧，佢呢一个即系关于呢、这个HHV 6引致呢一个抑郁症嘅论文咧，就喺应该系，因为冇几耐啫，应该如果估计就应该系5月4日咧，就系终于可以发表啦。咁、而5月4日咧就啱啱就系叫星球大战日啊，系 Star Wars Day 啊， 佢真系好中意 Star Wars 啊， 佢特登连发表都要拣呢一日、啊，超级星球大战。 咁又唔系佢拣嘅，就要啱啱嗰本叫学术期刊啦，叫 I Science 咧，佢啱啱又系嗰日出版，系咁巧啦。 哇！ 咁但系呢一个当然啦，即系 快啲有白冰啦，去救佢啦， 系啊，希望快啲啦。咁呢个理论都仲系上新，咁、所以可能仲有好多人要再研究，系即系重复，即系科学个精神就话你譬如我咧，你发现到呢样嘢，咁如果我跟翻你嗰套，我都应该发现到呢个先为之科学啦。咁希望佢哋快啲，即系好似你话斋啦，研究到咧，即系相对于呢一个 SIF 啊。SIF 一呢一個蛋白質，我哋點可以剷除佢咧？咁嗰啲白冰咯。咁另外咧，其實咧有一啲可怕嘅病症啊，我哋咧覺得哇，好似喪屍咁樣嘅。點解啲人中咗好似喪屍咁樣？ 都係呢隻菌定係第二隻菌？ 我講另外啦，第三隻啦，除咗幽門螺旋菌啦，同埋呢個 HHV 6啦，係咁仲有一隻。就是一隻菌啦。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種病叫疯狗症啊， 有。通常如果你俾狗咬亲咧，因为你唔知只狗有冇打到针或者有冇病，所以通常自己如果你真系俾狗咬亲，你去到医院嘅时候，医生都会帮你打支呢个针噶嘛，系嘛？ 你啊咁系啦，咁你感觉疯狗 吓一吓， 系啊，冇错，100分。咁呢个疯狗症俾你嘅感觉系点啊？ 佢会令你精神失常噶嘛，系咪啊？ 系咪有少少？即系点讲？我哋无知啊！我哋唔系用医学角度， 唔系嘅，照名去解读啫。我哋 系啦， 照名解读 系啦。咁啊，即系曾经咧有啲丧尸片咧，即系我唔系直接 compare 吓，但 系 有啲丧尸片咧，佢咧即系用好多原因去解释噶嘛。咁其中有啲原因咧都真系话病毒噶。 系啊，有啲电影啊，当然我讲紧系电影啊，有啲电影好似话系唔知系疯牛症定唔知系疯狗症，即系总之系啲动物嗰度传咗过。即系俾我哋人类感染咗，所以令到我哋人类系咁样噶嘛？ 系啦， 电影啊，讲紧电影桥段嚟噶。 啊，电影桥段系啦。咁而呢、這、一个 即係呢一個呢、這個叫狂犬病啦，或者叫瘋狗症啦。咁、咧，其實咧佢嗰個。有咩引致咧？系咩病毒引致咧？就系、好简单咧，佢个名就系佢个病咧就系叫狂犬病病毒咯， 即系疯狗症病毒啦， 系真系名副其实啦。咁佢就系一种人畜共患嘅病嘅，即系可以狗传俾我哋嘅。 我哋会唔会传翻俾狗仔咧？ 都得噶。 哦，因為互傳 係，因為有啲病毒咧，即係譬如有啲病毒唔會令到有啲宿主有事噶嘛，即係例如蝙蝠咁樣，即係蝙蝠咧其實含好多病毒噶嘛，但係喺佢哋身上咧，佢哋就嗰啲叫真係點講，佢哋十八毒不侵啦，佢真係叫百毒不侵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唔得嘅，因為呢一種瘋狗症嘅病毒咧係會破壞我哋嘅腦部啦，嗰、那個中樞神經啦，所以就令到即係有幾種嘅，有啲咧就係令到有啲人佢幻覺啊，或者係發狂啊咁樣啦，有啲咧就佢可以癱瘓一個人啦、咁樣咯、即係咁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個動物界當中啦，有好多哺乳類嘅動物啊，係可以成為呢個瘋狗症病菌即係病毒嘅宿主㗎，例如咧， 即係唔知係狗有嘅，貓都可能有， 係啦， 牛可能有，馬騮可能有，係咪咁嘅意思啊？ 馬騮 獨哺乳類啊嘛， 係啦，係啦。嗱，呢個講人啦，貓啦，狗啦，雪貂啦，碗熊啊，碗熊其實都算 common 㗎啦，臭油鼠啦，狐狸啦。狼啦、熊啦、蝙蝠啦同马咯，咁所以其实呢、這个 疯狗症咁， 其实唔啱啊呢个名 系咯。对于狗嚟讲，啲其他动物都有啊嘛，反而攞咗狗个名去命名， 系啊，咁系好 unfair 啊！对于 狗仔嚟讲， 仲忠心嘅朋友啊，系嘛？喂，咁啊，你有冇试过俾人唔系俾人，sorry， 你有冇试过俾狗咬？俾人咬实有啦，不过我哋系比喻啫，啲系啊。 我谂我系未试过，就算咬，可能都系冇乜点伤，吸下下细细力嗰啲咧，冇乜伤口嗰啲，唔系太伤嗰啲，仲系好细个，大个反而少。猫反而就成日咬我啦。 但有飛養貓 㗎？我姨嗰度有嘛，成日走去玩佢哋噶嘛，玩佢哋，同佢哋玩啊。咁但係咧，我通常俾佢搲傷多啲咯，因為我試過一次就係俾佢哋咬完之後有恐懼啊。佢哋一個頭一想擰過嚟嘅時候，我就俾咯，所以搲傷就多啲。 係 我阿婆咧，以前咧就成日俾佢哋咬啦，跟住咬到係真係要去打呢個瘋狗針啊。 系 啊，試過打呢啲針，破傷風針咯，仲有好似係 破傷風，係啊， 打曬呢啲針。 咁呢啲我哋即係好明顯，我哋係知道呢啲病係有菌噶嘛。 係啊， 嚇咁但係即係我哋頭先個胃痛啊，同埋抑鬱症，我原來都可以嚇，我都可以賴一賴啲菌喎。原來啊，食一劑抗生素已經得噶咯。咁嗱，如果咧真係不幸啊，俾動物咬到先啦，即係尤其是我哋講係可以做到瘋狗症宿主嗰啲動物咧，咁咧就即係喺15分鐘之內咧，你喺個傷口度咧就即係要用啲番鹼啊，或者用癲啊。 癲 嚇 ，I out 癲咁就清洗個傷口，咁最好就嗱臨去醫院咯。 某個他真與假，順利到分得到，醉了嗎？上我家，歡意皆大會客，有冇多啲皮鍋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輕呼不需急躁，於是被誘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彈舞，甜蜜膚淺帶動， oh， 這晚氣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下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 得，不怕焦点放空，且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用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狠。So say the word, and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 is what we create. 梦已这快起光，到我到不苦不安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sweetest tape. We get sensual.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扩大至16至29岁嘅市民，下星期五起可以喺网上系统预约。其中16岁以上人士将会可以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18岁以上的市民可以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当局说，降低接种疫苗的门槛之后，持有成人身份证人士即可接种。16岁或17岁人士需要出示家长同意书。全港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运作至到9月底。如果要接种伏必泰，必须在8月底或之前接种第一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解释，伏必泰疫苗本身有时限，运到香港之后要尽快接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两名孕妇流产之前曾经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卫生署会调查两宗事件，目前未有证据显示事件同疫苗接种有关，会按机制将个案交给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陈肇始又话，鉴于香港目前两款新冠疫苗供应充足，预计在今年内不会有第三款的新冠疫苗供港。政府已经调整采购的策略，暂时预计明年年初开展下一轮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始考虑采购新一代新冠疫苗，期望新一代疫苗有更好的保护力和效能。八达通公司表示，为了协助中小企新商户处理消费券付款，在消费券计划期间，如果商户下载商用版八达通程式，可获赠流动收款机，不收取手续费。商户亦可选择申请零售八达通读写器，获豁免安装和租机费用，但是计划期间会收取1.5%的交易手续费。被问到市民在八达通取得消费券之后，可不可以转到八达通钱包，再转账到银行户口套现？八达通方面表示，相关详情要待政府公布，他们在系统设计上面亦会有构思。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接见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认为美方对俄的新制裁有违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俄罗斯将会不可避免作出回应。发言人又说，华府要为两国当前令人遗憾的关系负责，亦要意识到为关系恶化付出代价。美国较早的时候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被制裁的包括32名个人和实体，他们涉嫌在俄罗斯政府指示下试图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美国亦都决定驱逐10名驻华盛顿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出境，包括情报官员。总统拜登的政府又公布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从6月14号起参与以卢布或者非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券一级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83点，升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7， 日元 108.76，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24， 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96， 欧元对美元 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67.3 美元，卖出价是 1,768.0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苏贞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贞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胡子同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茉莉。 今日朋友圈在我身边的就是朱慧思。 Hello， 你好啊，我认得你的。 我都认得你。 我见到 你手好靓。 你都是啊，我就是很想说，哇，你瘦了好多啊。 是不是的？ 见真的。你还要告诉我你的磅重，真的是我羡慕的磅重的磅数。 不是因为你高过我。 不关事啦。 我觉得是。 但我多你好多啊，个 number， 即个重量。刚才我们私底下讲过，这里不讲了。但是我想说呢，即是见到你刚才私底下有讲话你都会不停去做运动，一个礼拜至少去做两次到啦。行山啊，跑步啊等等。 特別是多啲 cardio 咯，我反而我家姐就中意做 gym， 佢中意舉啞鈴嗰啲，但係我中意令到個心跳快咯。我覺得咁樣係會即係流好多汗，同埋又會睇到真係可以燒到好多卡路里咯。 係，同埋咧，我聽人講咧，即係成日都講話跑步咧會令自己可以有多翻啲時間去同自己相處， 都係噶、哦，係、噶， 係即係你都會覺得係噶。 係啊，行山特別係行山嘅時候。咁跟住又可以 即吸新鮮空氣啊，跟住又自己可以諗下啲嘢，諗通啲嘢咯， 即咁如果係咁講，對於阿朱慧斯嚟講，你唔開心嘅時候，或者你有啲疑難嘅時候，你就會去行山噶咯噃。 係啊，同埋唔可以自己一個，一定要有人陪我傾偈，可以同佢發泄。 同埋作為女仔，你梗係多啲人或者有啲人陪你行山好啲，始終行山 都係噶。但我試過自己一個都驚噶，有少少驚噶。 你咁勇嘅？你行啲咩山先？ 因为真係约唔到朋友又要早起喎，跟住就但係好想行咁照行囉，但係都有几下都会紧张㗎，即係有冇人喺后面喺度黏牌想出嚟杀我。我睇好多罪案纪录片。 请让我充分理解缘分两字，而明白我下一次成功爱那啲令我分清界线，停于交叉点，等候着完美体验。难道共你继续进展，变全部可知，还你了解。 阿 Jo 咧都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啦，头先我听完你讲，仲要好健康嘅人啦。但系我想问再深入少少啦， 系 私底下嘅你，即系再深入啲嘅你，你系咪一个好悲观嘅人呢？因为今次你有首歌叫《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系我觉得我系会正面啲咯，positive 啲咯， 系咁会唔会试过有一啲嘢咧，即系成日都做完之后就会令自己好后悔嘅咧？ 好多年前。而家就会真系少咗啦。 哦，系啊，系啊。但系点样会令自己有呢一个嘅转变呢？ 我谂系因为系真系透过嗰啲经历，系 人生嘅经历， 人生嘅经历系真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就系要下次真系要做一啲好嘅决定。 嗯， 真系要谂通咗，即系冇 rush， 同埋俾少少时间去。想通呢样嘢先至去决定咯，好多样嘢都系，无论系我工作上面或者关系里面、健康嘅里面，都会俾少少时间我去吸收下。系啊， 我认同阿 Jo 所讲啊，唔知系咪真系以前后生咧，细个嘅时候我自己脾气又好差嘅人咧。一系零一爆就爆到一百嗰啲人咧，系咪啊？耶 ，give me five， 即系有好多嘢咧，系未谂清楚就冲咗出去先， 真系冲咗出去噶。 系啊，跟住之后，所以成日搞到好多嘢都唔开心。 系啊，同埋即系，譬如我哋嗰个反应又会好夸张，又会好令到个即系好似 control 我哋个情绪系 control 咗我哋咯， 系啦，跟住之后仲要系就会觉得嗰样嘢就系一嬲嘅时候就唔得，我一定要而家解决咗先， 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你隔咗几日之后或者而家啦，学会就系头先阿 Jo 话斋，慢慢平心静气谂清楚咗到底成件事系点先， 系啊，要谂通咗， 两样嘢嚟噶，原来发现咗呢一样嘢之后。同你之前冲出去闹完之后，你可能会内疚，或者你可能会后悔。到而家你反而谂清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好彩冇冲出去啫。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咁样。 系啊，真系咁噶，系咁噶。 但我想话你系咪都系类似人生嘅阅历唔同咗，所以有整呢一首歌嘅谂法，所以就同阿 Oscar 讲你想做呢首歌咧？ 系啊，我。第一次收到个 demo 嘅时候就听到嘅旋律，就觉得唔知点解会令到我即刻谂翻起好多唔同嘅回忆，特别系我曾经后悔嘅事，唔知点解我即刻会 download 咗諗咗呢樣嘢，跟住就揾咗 Oscar， 跟住佢就幫我寫後悔呢個話題，係寫得好有立體咯。因為個人係好質疑自己，好 stuck 住喺嗰個後悔嘅感覺。 可唔可以講大概係啲乜嘢事令到呢一首歌更加有畫面咧？ 近排咯，我讲近排上年啦，有个好好嘅朋友， 你又唔熄灯俾家姐闹啊？所以后悔啊？ 啊，后悔 系咪啊？ 嘥咗电费， 家姐又闹啦，我好后悔。 唔系，上年就系、是真系有一个好好嘅朋友离开咗。是因为 cancer 就离开了，跟住佢咧，佢就飞咗去墨西哥去接受 cancer 嘅治疗，跟住佢就打俾我啦，有一日打俾我，跟住 你之前知唔知噶？ 我知道，我知佢喺嗰边接受紧treatment， 跟住咧佢打俾我嘅时候系香港嘅朝头早六点钟，我系仲瞓紧觉嘅，跟住我见到佢系打俾我，但系我冇听。跟住隔咗几日，原来收到个消息就系佢走咗咯。跟住我就好后悔，我嗰一刻系冇听到佢电话，因为唔知道原来系最后一个机会去同佢倾嘅。即系我会觉得好唔开心啊，因为佢有 cancer， 佢我觉得 as 一个朋友都好想去be there for 佢咯，做系咯， 同埋 支持佢咯， 系陪到佢最后。 系啊。 这首歌也可以提醒大家，告诉大家，即珍惜多些身边的事，有很多事都不是一定要在你身上发生的。 是的。 是的，除了朋友方面，我想问一下工作方面呢，你会不会都有些事也是之前的，应该也是令你后悔的呢？ 我想我会有一些歌我很后悔出了，就是觉得可以做或者找一些好一点的歌去出咯。 哎呀，我又没想过原来是这样、 啊、 我以为你是想有一首好一点的歌，跟着怎知道你还在矛盾的时候被人拿了这样子。 不是啊，即是我是很后悔出了、但是其实为什么不去花多一些时间去 做一些自己喜欢 做一些喜欢的咯。 尴尬歌是什么的？ 唔系几好啊！我都唔想讲。 咁如果有人叫你唱翻嗰首歌，你会点啊？ 都照唱嘅 ，of course， 我冇所谓。 即系冇人知嘅呢件事。 冇人知。 你可唔可以俾定一个？ 系一首咋？ 系你可唔可以俾定个画面我？ 我遲啲如果喺演唱會見到你唱呢首歌，我就知道哦，知呢首啦。 是情歌嚟嘅，情歌慢嘅情歌， 唔使再讲咁多。 系OK， 系啦，你迟啲你反而你话俾我听，暗示话俾我听个反应就得噶啦。 系，我好后悔，好快就咁，好似好诶，唔系100% 中意就去 release 咯，系啊。 哎呀，反而我真係完全諗唔到原來係咁囉。 係啊， 係。嗱咁啊，工作方面我亦都唔再勉強你啦，我唔再逼你講啦。因為我驚呢同阿 Jill 呢真係傾傾下偈呢，你真係太純啦。即係但我又唔係特登㗎喎，即係你陣間講一講就係呢首。 我唔會講嘅。 陣間講埋個名字出嚟就係呢首。 唔係，但我覺得好多歌手可能真係有經歷過呢樣嘢㗎，佢哋會唔係淨係香港。我覺得我有聽過有啲外國嘅歌手，佢哋都喺個訪問裏面都有分享過。可能啲actors 都好後悔去拍嗰套戲或者乜嘢，即係一定會有呢啲。 有啲直情會真係訪問到講話，我唔中意呢首歌，嗰首歌可能係佢嘅成名曲或者一首好 hit 嘅歌。 係啊。 我都睇過呢啲訪問㗎、 啊。你知唔知邊個係 C 啊 ？That I'm gonna swing on the chandelier。 啊，我知啦，知道，知道邊首，我知邊首。係 啊， 香水嗰個嘛。 係啊，佢就話好唔中意呢一首，但係勁多人係好中意咯。 係啊，所以跟住之後就係好尷尬。咁你演唱會嘅時候唔唱又唔係，跟住我私底下聽過有啲歌手講咧，跟住點咧？演唱會嘅時候對個麥唱。 好笑， 我系听过咁样嘅事发生嘅。嗱，呢个不过只系坊间传闻啫，大家唔使问我系边一个， 唔使问啦。 系啦，我唔会讲边个，我亦都唔知系边个。即系原来系会有个工作上面 有噶，一定会有。 系你哋公司对你好好啦，每一样嘢应该都问咗你哋先噶啦。 系啊， 系啊， 俾好多自由我哋， 入咗好公司。 Yes, thank you. 華納牌好嘅， 係啦， 真係。 當然啲歌手都要好啦，阿 Jill 都係一個好好嘅歌手。 Oh, thank you. 但係我想話啦，除咗工作方面啦，屋企啦，之前都有睇報章講話，其實近幾年同家姐越嚟越好嗰啲關係。咁唔係話你以前唔好，係識得原來一啲好多唔同嘅經驗，去令到你哋更加會去珍惜或者學習去點樣去相處。我睇到就係話你哋。學識咗點樣去尊重對方，點樣去錫對方， 覺得係真嘅、哦。如果我哋發覺，即係我哋知道嗰對方嘅愛嘅語言，或者佢哋覺得點樣學為之係覺得 feel 到你嘅愛、 嗯， 我覺得我哋係可以會更加、嗯、關係會更加好咯。 係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學習嘅經驗嚟嘅噃。 係啊，嗯、我家姐佢就佢好唔中意人哋唔。pay attention to 佢咯， 嗯， 即系譬如如果我同佢坐低倾紧偈嘅时候，或者食紧饭，佢唔想人哋睇住电话手提，佢真你真系要收埋个电话，完全系100% focus 喺佢度。 阿朱如一即刻我面前摆个电话喺后面， 佢真系系咁嘅性格，同埋佢系会 feel 到我系尊重紧佢，同埋。他會 feel 到我是真的愛他咯，呢樣嘢 兩個都好錫對方，不嬲呢一個之前一開頭識你哋已經知道你兩個好錫對方嘅， 係啊， 而家就更加 feel 到呢一樣嘢。 係。 爱情咯， 嗯， 阿 Jill 卫斯，你期唔期待爱情咧？定系你之前经历过啦，反而会惊咗爱情咧？ 哦，好期待，好期待。 嗯， 系啊， 冇嘢令到你会惊咗呢一样嘢。 冇，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即系譬如你去到有个关系嘅时候，就唔系所有嘢都会完美。 嗯， 即系一定会遇到一啲问题或者一啲嗌叫，咁但系避免唔到啊。睇，但系你自己系控制到你嘅情绪啦，或者你点样去 respond 咯。 嗯，但系你系平时即系对于爱情嚟讲系一个主动嘅人，定系好被动嘅人呢？ 我会觉得我系主动啲嘅， 系 我唔中意，即系如果明明中意一个人，我真系唔会黏埋 收埋， 真系会想俾佢知咯，同埋会想知道究竟佢都系咪有嗰、那个同样嘅感觉。 呢、這个亦都好似阿 Jo 平即系嘅人咯。你的性格是似是这样的人，每一样东西讲了先，是啦，赞的你就讲了先，什么都讲了先，开心了先，即会是这样。但是对于爱情来讲，刚才都讲了、你刚才都讲你自己一个都主动的人，会不会因为主动得滞而令到你曾经发生过一些后悔的事呢？ 有啊，我会太激动了。 是 即是 我意思是会，我会 respond 得好，即系唔会、自己俾时间去谂一谂，究竟我点样可以同佢，即系点样答佢啦，或者点样去解决咧？系、 嗯，嗯，跟住之后最后尾呢件事就后悔啦。 嗯哼， 但系唔开心嘅嘢唔好谂啦。 系， 人系要向前望嘅， 要向前望， 系啦。同阿 Jo 亦都系一个成日笑嘅人，所以你应该。 我好开心就笑，我紧张就笑，跟住我嬲都会笑。 咁即系你唔会喊噶咯？ 我会噶，我系好容易喊嗰啲人噶。 喂，但系我想问你，好笑、啊，你话嬲你都会笑、啊。 系啊，会笑，即系个件事系好。 好差， 好差， 点解会喺我身上发生？ 点解会咁啊？ 系，好好喎，如果咁讲，但系个笑会唔会唔同啲咧？即系我哋会 feel 到，哦，阿 Jo 呢个笑系我嬲紧啊！ 即系我会， 冇人知， 冇人知， 家姐都唔知，家姐都唔知， 睇下系乜嘢咯。但系，当我试过系嬲到系会。即系会觉得好笑咯，成件事好点解会咁样嘅？ 哇，你真系好乐观啊！我反而会系一嬲咧，其实我所有嘢都系喊咯，即系调翻转都同你。 但系我觉得有时系睇下你嗰日嘅情绪系点，因为如果系好嬲，你又觉得个人系好冇乜精神或者好 weak 嘅时候，你会。喊，我觉得会好容易喊咯。 系，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学阿 Jo 话斋就系、是，无论点都好，尽量都唔好令自己后悔。所以咧，头先还原基本舞一开头讲嘅就系、是，人大咗啦，每一样嘢停一停，谂一谂，先至去发放嗰种嘅情绪或脾气，咁就可以减少咗后悔嘅情况啦。 嗯。 Thank you 你，拜拜。 Thank you so much。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一个人都会有后悔的时候，今天我们朋友圈的嘉宾也都讲了很多关于他自己不同方面的后悔的事。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后悔的事情，只不过是大家学习怎样去面对，怎样去重新出发，就一定会好像这首歌一样，一定会有幸福相拥的一日。今天 thank you 阿朱维斯，转个头回来就会有音乐说艾力敏感时刻，跟大家说声拜拜啦。